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娄思凡在言语间把东哥捧得那么高，倒让贺长生有些怀疑了。娄思凡起身，一屁股坐在贺长生身侧，把手机掏出来，将里面录制的视频给他看。那是东哥参加的第二场预选赛，他穿着一套黑白背带裤样式的考斯腾，系着蓝色的小领带，头发也梳成了小马尾，眼尾扫了一点金粉，配合淡淡的眼波，随便瞄向镜头一眼都能让人看见其间动人的灵气。他选的曲子很活泼，菊次郎的夏天，足下的兵刃宛如他身体的一部分，不间断的点兵小跳他做的驾轻就熟。然而他的身体也相当柔软，当他在躬身旋转八周后成功做出一个标准的贝尔曼旋转时，水滴一样轻盈的体态叫不少观众都欢呼起来。贺长生专注地看完整场后客观地做出评价。 你是得向他学学。 本来以为会得到安慰的娄思凡心情复杂，憋了半天他说， 你怎么跟陈教练讲一样的话？ 你的衔接是没有他的到位，不然你要我怎么说？ 娄思凡决定不再讨论这个话题，毕竟拿他和一个后辈相比，这怎么都不能叫人愉快的起来。 幸亏当初我们帮了他一把，是不是？ 贺长生想了想没说话，他明明记得那一天是东哥自己操着一根光拖把杆 carry 全场的，如果他们去的再晚点，没准东哥能一个人把四个都给灭了。想到那个小孩的夺命拖把杆，贺长生就有点想笑。看到贺长生难得的勾起了一点唇角，娄思凡当然以为他是对自己笑的，心情顿时好转了不少。当他看到在场上挥洒自如的东哥时，总是会忍不住想，如果当初自己没有出手，在厕所里帮上他一把，并表明自己和他是认识的，他可能现在还被一帮同龄的欺压着，哪怕是当场打了回去，后面也难免会被报复回来。怎么能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呢？换言之，如果没有自己那次的拯救，他也许不会有上场的机会。想到这里，娄思凡莫名的又烦躁了起来，坐回原本的位子，吃了两口变冷的米粉，让自己想得更积极一些。这么说来，东哥一定会很感激自己，就像当初的贺长生一样。这样想着，娄思凡的表情总算缓和了不少。池小池懒得去追溯他的心路历程，哼，还不够恶心自己的。从他第一次亮相开始，就成为了媒体的宠儿。在他成功挺进决赛后，更是有不少媒体来采访他和东妈。东妈第一次面对镜头时羞赧又紧张，东哥就在旁边坐着陪伴他，默默握紧他的手，好让他放松下来，俨然已有了小大人的模样。当媒体问及东妈是怎么将孩子教育得这么优秀时，东妈脸都涨红了，哪好意思往自己脸上贴金呀？她只好吭哧吭哧地说，都是孩子自己努力。说这话时，她偷眼看了一下东哥。东哥也正在偷偷地看着她，眼中竟是乳目的渴望。但是在和东妈对视两秒后，她如梦方醒，像是受惊的小兔子立即把目光转开。东妈被这个眼神戳了一下心，鼻子马上就酸了。 等记者走后，东哥从宾馆沙发上挪下来，坐在床边拘束道： 妈，我再留一会儿，等小叔过来送我回宾馆。 东妈哎了一声，手在裤子缝边擦了擦，不知该说什么。电视里的体育频道在放今年加拿大花滑大奖赛的精彩片段集锦，配合着悠扬的音乐，东哥突然听到身后东妈出声评价道： 我看他们滑的跟你差不多啊。 东哥一跟母亲说话就有点紧张，后背的肌肉都绷起来了。 他们滑的比我好多了。 东妈一急又霸道了一回： 啊，妈看着好就是好。 东哥闻言一怔，回过头去，他目光里渐渐泛起惊喜。 妈。 东妈挪到了他身边，神情有些羞愧。 妈跟你一起看。 东哥看着妈妈，眼泪突然就滚了下来，一颗颗的又大又圆，睫毛都被打得湿漉漉的。东妈心疼的眼圈都红了，把孩子往怀里一抱。 哭什么，一个男孩子。 话还没说完，东妈也哭了。东哥在她怀里蹭蹭，像是不好意思，却被东妈抱得更紧。他一边抹脸一边带着哭腔说： 哎呀，妈这样磕碜死了，你别看。 一场亲昵后的结果是迟小池借口要洗澡，跑进洗手间把水开到最大，趴在洗手池边吐得小脸发青。061心疼的不行，给他接了一杯清水。 怎么哭起来了？ 迟小池拿过玻璃杯漱口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： 不是我要哭的。 061微微一怔： 你是说？ 迟小池把衬衫靠上的一颗纽扣解开，深呼吸一口： 是东哥哭的。 东飞鸿来接他时，看到这娘俩都顶着一双桃子眼，他没有多说什么，跟东妈打过招呼后就打算把东哥带回去。东妈刚刚跟儿子试开心结，颇不舍道： 这不能在这儿吃吗？我带他去吃点好的。 东飞鸿知道这是巩固他们母子关系的好时机，但是在权衡之下，他说： 嫂子，明天就是决赛了，孩子得养好精神，他吃的是选手餐，营养丰富又干净，带出去的话万一给吃坏了。 东妈马上反应过来： 哟，那可不行，送回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，明天比完了妈带你下好馆子。 东飞鸿笑着点点头，又跟东哥说： 跟妈妈说再见。 东哥微微低头： 妈妈再见。 走到宾馆房间外后，他又探了头进来，小声说： 我会拿冠军的。 门关上后，那中年女人坐在床上，心里酸胀甜涩，百味俱全。第二日，他早早地来到赛场外，早到赛场甚至还没有开放。在等待中，他买了纪念册和纪念币，甚至还买了一双看起来挺漂亮却根本不合比赛规制的冰刀。他的焦虑，东飞鸿全都看在眼里。 嫂子，你对东哥有点信心？ 东妈嘴硬的： 有啊，我咋没有啊，我自己的孩子我心里还能没数啊。 话是这么说，在东哥上场前，他跑了三趟厕所，问了东飞鸿起码五次小哥啥时候上呀。每次东飞鸿都会好脾气地重复一遍排名倒序的出场规则。东哥在先前的比赛里总积分排在第一位，因此他会在最后一个出场。听过东飞鸿的解释，东妈每次都会若有所思地哦上一声，过一会儿又会忍不住再问一次。他甚至没忍住跑去吸烟区里抽了根烟。 接下来的一名选手也是最后一名出场的选手，5号 东哥。 东妈还没有来得及起立，满场响起的欢呼和掌声就让她傻了眼，四周的观众几乎都在为她的儿子喝彩，他们叫着东哥的名字，见证着这颗明日之星是如何升起的。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面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